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熟人，刚刚师范毕业的他已经走入学校，成为了一名老师。不过在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之前，他还有过一段让人难忘的实习经历，这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欢迎光临。 Hello， 老板，还记得我吗？ 啊，哦，你就是那个 蝴蝶效应。真的很记得呀。 当然了，那么会讲故事，还让我猜你的职业，猜到最后也没猜对。 不会讲故事的人怎么当历史老师呀？ 说的也对啊。哎，说起来，你已经正式上班了吧？ 对呀。 哎，当老师感觉怎么样？ 特上瘾。 上瘾？这看起来干得挺开心的呀。 其实刚开学，我还没正式上过几节课呢。只不过在正式上班之前，我实习过一段时间了。那时候我就已经对上课开始上瘾了。 对啊，上次我见你的时候，你不正在写试讲的教案吗？之后的课上的也挺顺的。 嗯，想听吗？ 当然想听了。 那你先猜猜。 又要猜什么呀？ 你猜我给学生上的第一门课是什么？ 你不是学历史的吗？难道上的不是历史课？ 不是，所以才让你猜嘛。 好歹给个线索啊，文科还是理科？ 差点是文科，最后还是理科。 这也行啊？哎呀，你就别给我卖关子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教历史了呀？ 嗨，其实最开始是因为我们学校有规定，大四上学期都要出去实习当老师，有的可以服从学校安排，也可以自己联系学校。我家里是因为有点关系，就帮我联系了家附近的一所学校。不过当时正好放假嘛，所以还不用立刻就去。正好我闺蜜也是学师范的，专业是物理，她每个假期都会出去给学生补习，既能锻炼自己，也能赚到零花钱。但因为我这个历史专业基本没有什么市场，所以也一直没有给人当过家教。有一次她听我抱怨的时候，闺蜜就说了，没人想学历史，你可以补英语啊。 哎，对啊，我记得你最开始学的专业就是英语吧，后来是因为对英语实在没兴趣了，才转到了历史系了。 记性很好嘛。 故事可不能白听啊。 所以这就是我拒绝去补英语的原因 啊。 虽说我英语成绩还不错吧，教初中生也没问题，可我实在太讨厌学英语了，所以就没想干。 但是就在我大四去学校实习之前，闺蜜又跟我说，之前她补过课的几个学生家长来找她，问能不能再找个老师给孩子补补数学，她就想到我了。 你还能补数学？ 我也觉得她是在开玩笑，因为大学我根本就没学过高数。虽说高中时数学成绩确实还不错吧，可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我怎么可能去教数学呢？可是我闺蜜却一直在怂恿我，让我挑战一下自己。而且那个班是她自己组的，都是关系很熟的孩子，还有钱挣。被她这么一忽悠，我最后还是答应了。毕竟金钱真是促使人前进的动力嘛。 可是你这么多年都没碰数学了，是不是得先好好补一补啊？ 肯定的呀。我们那学期一结束，我就立刻跑到书店，把里面所有数学辅导书和参考资料都买齐了，包括我弟的所有和数学有关的书，还有洗涤机也全都没收了。结果自己还没拿到工资，钱倒花出去不少。 真够下本的呀。 必须的呀，因为你都答应人家了，就要对孩子负责嘛。 嗯，果然是个好老师。 这就好老师了，这可是教师的基本素养。 对对对， 其实也多亏了我闺蜜，她比较有经验，让我们几个新手先准备了10天左右的题，理一下上课的思路。虽说上课的理论无论哪个科目都是一样的，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文科和理科还真是不太一样。文科的东西很多，考点基本上都是提炼出来的最重要的精华，所以讲起来就需要合理的拓展，什么都可以解释，而且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刨根问底就能讲明白的。 对，但数学肯定不能这么讲吧。 是啊，你说我要怎么给他们解释 sin 是正弦函数， cos 是余弦函数。所以要给学生讲的只是一个定律和围绕这个定律可能发生的变化，还有定律和定律之间的融合，还要教他们去发现这些东西，所以教课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感觉你这相当于重新学了一个新专业呀？ 哎呦，你就别提多费劲了。后来折腾了好久，终于要开始上课了。本来是大夏天，结果上课前我紧张得浑身冰凉。 不至于吧？虽说是跨专业授课， 可我之前从来没上过讲台。 啊？ 真的，之前只是在学校上过那种小型的教学课，但都是给老师和自己同学看的，他们的视角肯定和学生不一样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教的方法孩子们到底受不受用。还有特别要命的一点，就是闺蜜还给我们每人编了一个人设。 编人设？ 对呀，因为我毕竟不是数学科班的嘛，更何况还没毕业，他就给我设定为是某某初中的数学老师，趁假期顺便给孩子补补课，心情很温柔，对待学生很好什么的。可是无论是头衔还是性格，跟我本人完全不一样啊。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真是心虚的要命。可是来都来了，我怎么也得对得起自己熬夜准备的课和闺蜜的名声啊。所以我终于给八个孩子战战兢兢地上完了人生中的第一堂课。 哎，效果怎么样？ 我自己反正紧张得要死，我闺蜜也旁听了，她说还行，就是抖得太厉害了。你说我能不抖吗？不过这种事儿迈出第一步，心理障碍就少多了，而且我也和这群小孩越来越熟，他们对我的称呼从张老师都变成张姐了。哦，对了，其中有个特别皮的小男生，他老是找我玩手机游戏和我 PK， 然后总能赢我，最后我就再也不用那个账号了，而且也下决心以后再也不告诉学生我的游戏账号了，太丢人了。 就算是老师也不是样样都行的呀。 那输给那么小的孩子也受不了啊。 理解理解，不过听上去你的学生都还挺喜欢你的嘛。 我觉得吧，主要也是因为我还是挺有责任感的，虽然我的经验可能还不够，不能给他们讲得太深，可是最基础的东西我一定会给他们讲清楚。那时候虽然下午4点到6点才上课，可是一般早上和晚上的时间我都在写卷子看题，争取把做题思路提炼出来交给他们。 当时每天下午2:30，我就从我家楼下开始坐公交车，在车上写卷子。3点到了补课的地方，就在外面的超市门口坐着写卷子。 这么拼呢？ 是啊。有一次，我本来计划和几个朋友去参加一个活动呢，因为那天我给学生们安排的是考试，就拜托另一个老师帮我监考。但是思来想去，又觉得这个老师太文弱了，怕是镇不住他们，所以参加完活动，我还是折回去监考了。晚上回家虽然才7:30，可已经困得不行了，爬到床上就睡。第二天早上5点刚过就醒了，然后就开始精神抖擞地改他们的卷子。那段时间最让我欣慰的就是，万年不瘦的我终于瘦下去了。 怪不得学生们那么喜欢你呢。 他们是不是真喜欢我，我一直都不太敢问。我这个人之前也跟你说了，其实有点别扭的，不是很擅长表达自己喜欢啊、舍不得啊之类的这种感情，对学生也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敢问他们对我的看法，更不敢判断学生和我之间的关系到底好不好。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很喜欢他们的。虽然这8个学生里小男孩真是皮得想打他们，但是我也能感觉到这就是孩子嘛。皮归皮，我也真会骂，可第二天他们还能跟没事人一样在你面前嬉皮笑脸的。这些孩子啊，也不记仇，心思特单纯，对他们稍微好点还害羞，有时候还会跟你说说他们的烦恼。所以总的来说吧，还真是挺好玩挺可爱的。后来到了最后一天，我给每个人都买了小零食，然后毫不留情地讲到了下课的点才和他们做告别。本来还挺伤感的，结果他们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直接气得我眼泪都憋回去了。 他们问什么了？ 他们竟然问，老师你叫什么呀？ 哎，合着上了这么多天课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啊。 是啊，你说气不气人？ 也能理解吧，反正对他们来说你是他们的张姐不就够了吗？ 嗨，也只能这么想了。那堂课上完之后，我还给他们的家长发了汇报短信，报告了一下这次补习的进度和每个人的学习情况，还给每个孩子做了评价，也跟家长做了些建议。其实我特别希望家长能从我的短信里看出他们的孩子有哪些想跟他们沟通又不敢沟通的事儿。 考虑的还挺周到的， 怎么也得有始有终嘛。但我没想到这事儿根本没完。 怎么了？他们还想让你继续补？ 不是，我不是托家里人帮我联系实习的学校吗？我当时就担心过，这些小孩要是我实习的那个学校都怎么办？到时候人家发现我是教历史的，这谎就圆不回来了。 嗯，你补课的地方离你要实习的学校很近？ 倒也不是，我闺蜜也是这么安慰我的，但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住得远可以住校啊。 嗯，你的意思是真遇上了？ 而且第一天就遇上了。我中午放学的时候直接就听到有人喊我张姐，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还真是尴尬了，那你怎么办的呀？ 哎，万幸啊，我实习的年级是初二，那几个孩子是初三，而且他们不能随意跨年级走动，否则我就真没法解释了。 够悬的呀，你实习的那段时间真的就没露馅儿？ 馅儿倒是没露，但我还有别的压力。我实习的那个学校就在我家附近，从小到大我都听人家说那所学校有多好多好，而且带我的那个老师是个非常有资历的老教师，姓罗，好多我的老师都是他带过的。 这是师尊级的了呀。 对呀，你说我能没压力吗？所以假期里我就想赶紧备课，可老师却跟我说不用慌，假期可以好好玩。可我怎么玩得下去啊？因为不知道现在初中用的什么教材，所以我只能把所有教材的书都拿过来看了一遍，不过没做课件。直到开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一届初二刚好换了新教材，变化还挺大的。唉，好在没有提前做课件啊。 总不会第一天就让你自己上课吧？ 那倒没有，不过第一天就让我当班主任了。 啊？ 是实习班主任啦。我去的那第一天，罗老师听说我既不打算考公务员，也不打算考研，就决定让我多增加一些锻炼机会。他就跑去跟校长申请，让我做一个班的实习班主任，还说实习嘛，不做做班主任，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那实习班主任他要干什么呀？ 其实看上去干的倒是不多，就是早上7:25之前要到校，盯着他们早自习和打扫卫生，第二节下课带他们去做操，下午2:25之前到教室盯他们的卫生和纪律，晚上6:40再盯一次纪律，直到看晚自习的老师来了接班就行。 听着挺容易的呀。 什么呀，你是不知道，我带的那个班是实验班，真是压力山大，我是生怕把学生给带歪了，所以第一天进教室的时候我又吓得手脚冰凉。而且全班50多个孩子呢，生怕出点岔子，所以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上，我最开始都特别累。而且为了显得端庄优雅一点，我一开始还会早起化个妆，但后来为了能多睡几分钟就彻底不化了。中午回家一般都12:30了，抓紧时间吃点东西，睡一会儿下午就要走了。晚上更麻烦，因为有的老师在别的地方讲课，该来的时候总是半天不来，所以我7:30到家就算不错的了。吃完基本洗洗刷刷就睡了。那段时间真是我自打上学这些年来睡眠最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倒头就睡。 这听上去啊，还挺充实的嘛。 要说充实，其实白天在办公室的时候也是挺无聊的，因为我们几个老师也不是教同一科的，我又属于慢热型，说帮大家干点活吧，可打扫卫生和搬卷子这些事儿都有专门的人做，我连一点献殷勤的机会都没有，所以真是尴尬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才稍微好点。而且我刚去的时候，班里的大事也轮不到我来解决，基本上我就是个小跟班，传个信，搞搞纪律，收个作业什么的，然后就是去听听年级里其他历史老师的课。 哎，那后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课的呢？ 其实按校长的要求，我应该要听一个月的课才能上，而且我第一天上课是要叫他来听的，所以我准备的时间还挺充分的。可是当时办公室的另一个历史老师一直在怂恿我去他们班上课，我当时也有点蠢蠢欲动，但是又一想，那好歹是个重点学校，不能这么随便吧，我就去问了一下带我的罗老师，结果他竟然同意了，让我偷偷上，说他也不会告诉校长的，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自然就去上了。 他们还挺照顾你的呀，这样偷偷攒点经验，再当着校长的面上的话，肯定能淡定不少啊。 是啊，机会太难得了，所以头一天晚上我就开始加班加点的做课件，而且我做课件有个习惯，就是要把自己的思路写下来，每一句话都要做记录，所以那一晚上真是写得我头都快秃了。我心说，多亏假期给孩子们上过课啊，不然第二天那才是真的鸡飞狗跳。而且我也参考了我们年级另外两个历史老师的风格，罗老师是比较传统的，既能拓展也能顾及到知识点，基本上在课上可以把典故、知识点和个人经历结合起来讲，一点也不拖堂，简直是我的偶像。另一个老师比较擅长多媒体教学，这样就省下了写板书的时间，能让学生多抽出一些时间来做题，这种方法呢，知识点会讲得很清楚，看上去乐趣也有，但好像没什么逻辑联系。 那你打算采用什么方法呢？ 你猜呢？ 又让我猜啊。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向我讲述他做实习老师时的故事，那么在第一次试讲之后，等待他的还有哪些挑战呢？在批改学生的考卷时又有哪些趣事？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听完这个故事。本故事原作林光，